5.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的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联系。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戴丽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段时间在网上非常热议的，就是前不久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下发的通知，展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近年来，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的疫情上升明显，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高校都已经不再是一片净土了，所以今天我们会和戴丽丽大夫一块儿来聊聊有关这方面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120急救中心的副主任刘红梅，请她介绍一下最新的派车情况。刘院长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个星期咱们120的这个派车情况好吗？ 上一周呢，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5012次，排在前三位的病例呢，仍然是第一位的是外伤838例，第二位是心血管疾病649例，第三位是脑血管疾病552例。 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些小朋友哈，他喜欢掏耳朵，这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那么在这方面，您能不能从这个这方面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呢？ 是这样，应该说这个耳朵外伤来说，对我们急救呢虽然不常见，但是呢它的危害也很大，尤其是这些婴幼儿，像你刚才提到的，他们可能在大人不注意的时候，这些豆子啊、纽扣啊等等这些东西。而且呢，这些如果不会表达的婴幼儿，他可能会出现一些精神不好，特别哭闹，耳朵不能让人碰。所以呢，这种情况，大家就家长们呢，还是应该及时的观察一下他的外耳道，是否有异物堵塞。真的发现有异物堵塞了，咱们家长呢也不能盲目的就用这种利器去掏或挖，很容易损伤。简单的说，可能外耳道的皮肤被损伤了，严重的可能这种加异物再加上不正确的掏挖耳朵，造成了这个骨膜啊损伤，这对听力是有严重影响的。 是，我们也经常在媒体当中看到各种各样的报道哈，据说这个孩子的耳道里边能够发现除了什么蒲公英啊，然后什么黄豆，甚至有一些小昆虫都会出现在孩子的耳道里边，这个确实是让我们特别的觉得挺惊讶的。如果是这种异物入耳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如果有这种异物入耳，像刚才您举例的，比如说这种小的昆虫类，其实这种小的这个大地可能会出现。最简单的办法呢，在外耳道外侧，咱们用这个光源，简单的就手电照射，可能这种昆虫的趋光性呢，会使它顺着外耳道自然就爬出来了。如果这个昆虫呢，确实它在这个没有出来的情况下，咱们也看到了。还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呢，就像这个外耳道滴入这个食用油，最简单的咱们家里的这个香油。 滴一些香油是吧？ 滴一些香油，本身它对外耳道又没有损伤，但是呢，封闭住这个外耳道以后呢，让这个昆虫死亡以后，就是在它不挣扎的情况下死亡了，咱们可能呢，在这个辅助的器械一些小镊子的情况下呢，把这个昆虫夹出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昆虫稍大，或者说它还没有死亡的情况下，咱们用那个镊子去夹取的话，可能使它向 往里边跑了哈， 来进行这个 爬行或者怎么样的，对这个外耳道或骨膜也是一个损伤。 嗯。 如果再严重的话，在家里不能随便自行处理，咱们还要到医院请专科医生帮助。 嗯。非常感谢刘院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好的。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前不久呢，有媒体报道说啊，这个艾滋病和象牙塔两个词看似很难被联系在一起，然而前不久呢，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下发的通知却展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近年来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的疫情是上升明显，尤其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高校都已经是不在一片净土了。那么社会对于艾滋病的曲解和恐惧，也让这些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大学生们难以再生活在阳光下啊，有些人甚至被因此剥夺了上学和就业的基本权利。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戴丽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戴丽丽大夫。您好。 大家好。 嗯，说起大学生和艾滋病，真的是很难把这两个群体联系在一起哈。当然近年来我们看到的这些新闻，关于高校大学生艾滋病的现状，包括前一段时间，比如说去年前年，我们节目当中都会做一些这方面的访谈，会发现真的有很多的大学生，尤其是男的这种啊，这个大学生感染艾滋病还是真是数据在直线上升。您对这方面了解多少？我国大学生这个患艾滋病的情况到底怎么样？真的是像媒体报道似的，真的是越来越多吗？ 是这样，就是这个问题啊，在早些年呢，在这个病流行的早期啊，实际上大家重视的不是很多哈，很难把这个青少年跟艾滋病联系到一起。但是近几年啊，这个流行这个数据就逐渐表明，青壮年尤其是这个25岁以下的这个青年人，在这个艾滋病这个感染者里边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尤其这些人呢，他属于一个性活跃期，不光是这个病人数占的比例比较大，另外他们这个社交也比较多啊，同时这个性活跃这个现实呢，也造成他们这个部分人群是这个病的传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所以说98年的时候，这个联合国的艾滋病规划署就提出，世界艾滋病的运动主题就是这个青少年迎接艾滋病的主力军。从这个流行数据上来看呢，2006年全球的430万新 HIV 感染者中，大约40%都是15到24岁的这个青年人。 嗯， 我们国家2006年到2011年有一个全国15到24岁青年学生的这个哨点监测数据，这个数据就显示，报告职业为学生的这个 HIV 感染者病例是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的。那么占到当年感染者总数的比例，从2006年的9.6%一直上升到2011年的16.4%。啊，我们可能看这个数据并不是很高哈，就要看到9%几啊，16%几。但实际上我们再一看，当年就是按那个年的我们全人群的这个感染率，艾滋病的这个感染率实际上是0.58%。 嗯。 那么就是说，这近三年的数据上来看，18岁以下这个未成年人感染的这个感染者这个比例呢，实际上占到这个总人群的近30倍。 哎呦，所以您看这个数据哈，这一说出来一解读， 对， 还是有点吓人是吧？ 对， 嗯， 还是非常非常吓人。 是是是，这个那么学生患病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可能这个正好这个岁数属于这个性活跃期哈，尤其是现在好像我们发现，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当中，男同性恋的这个患艾滋病的这个人群好像显得更多一些。 对， 这个可能也是目前来看明显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对， 嗯， 从前面那个数据上来看呢，他们就是查出来这个收集上这个流行病学数据上来看，95%的这个学生感染者都是男生， 嗯， 大概70%的感染途径都认为是这个男性行为报告的这个行为是， 嗯， 我们医院我前段时间正好那个做了一个研究统计，把我们医院这个近三年的这个新发现的这个确诊的感染者，做一个这个未成年的18岁以下的这个学生的分析，那么他们这个同性的这个 途径居然占到80%，可能比那个他们那个数据还要高， 还要高一些哈。其实有人说了，艾滋病是这样一种病啊，当你靠近它的时候，好像世界就离你远去了。也正因为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这种歧视吧，也让感染了这个艾滋病病毒的大学生对于隐私看的就特别的重要。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说法，说大部分的学校发现有一些患病的学生会采取比如说劝退啊、休学休学啊这样的方式，还有的一些学校呢把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患者隔离起来，比如说采用电脑远程教育这种方式。那么这种做法现在从目前的医学水平上来说，从您一个职业的大夫来看，您觉得有必要吗？ 非常非常没有必要的，而且是非常不对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首先从这个传播途径上来看，咱们大家我觉得这个教育上大家这个常识应该还是都能接受到一些的。艾滋这个传播呢，最主要就是一个性途径，一个血液传播，然后除了此以外呢，少见的包括这个母婴传播啊，然后所以咱们日常的这种生活包括一块吃饭呀，然后一块这种学习呀，肯定不会造成这个同伴之间的这个传播的。 包括有一些看似生活当中比较亲密的接触哈，比如说一块去游泳、拥抱。 对， 这些都不会感染， 都不会 感染艾滋病的。 对，甚至于就是说这种一般的礼仪性的这种亲吻啊，这个就是共住一个宿舍呀，这种都不会的。 当然可能有一些可能学校之所以这么去做呢，也是迫于学生家长一些压力哈。这个好多的家长多少都觉得，哎呀，我们家孩子他这个学习的这个班级里边竟然有艾滋病的这个病人啊，他会不会也会影响到我们家的孩子？这个担心您觉得现在这种担心还有必要吗？ 刚才像刚才说到的，它这个传播途径就是一般这种日常的这种接触肯定是不会传染的。然后我觉得主要就是说还是大家认识上一个误区。另外一个就是可能社会上对这个病本身的一个烙印，就是有点这种认为这个病本身就是不好的，或者道德上的或者什么这种接受能力上的问题。 是。其实说实话，这个病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传染途径的问题啊。 对。 目前来看，血液传播和性传播是最主要的两个传播方式。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规避这方面，因为血液传播，因为可能有些地方比如说公用的这种吸毒的针头，只要咱们远离毒品是吧，珍爱生命的话，基本上能把这条途径给就阻断了啊。 对， 那性生活呢，因为大学生当中他可能由于年纪的问题哈，正常的情况下有些保护措施，包括避免男的这种同性恋，可能也会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 然后咱们就是认为这个如果是性生活的话，但是你现在这个大家的认识都比较性观念也比较开放，你说完全这个学生你说不让他什么，你这个很难，就是 很难哈， 很难完全是吧。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应该一个正面的引导啊，一个是安全的性行为啊，然后这个戴安全套，目前认为安全套对艾滋这种保护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所以一个是全程戴一定要全程戴，另外一个就是要就是防止它脱落这种这个技巧。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更多的是比如说这回更多的是关注它啊，就是如何来保护艾滋病，就是在大学生当中比如说隐私，这回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关注啊，网上热炒的非常多。因为今年8月呢，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联合下发一个通知，要求建立学校艾滋病疫情的通报制度，要求各地的卫生计生部门、行政管理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在健全学校艾滋病教育工作机制的基础之上，采用这种定期工作会商的机制，共同分析疫情发生的原因。当然这种通报我觉得更多的是，尤其是这次特别强调了，更多的是要保护感染学生的隐私哈。 对。 这方面我觉得做得特别的好，在咱们北京也是。我有时候去采访的时候经常会说，比如说记者去采访是首先要受到授权的哈，人家愿意同意你采访才可以是吧。 对。 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保护这个学生的隐私。 对。我觉得其实保护隐私是这个保护大家的一个前提。另外一个还有一点，就像刚才大家提到，其实这个歧视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而且即便在美国，它这歧视也是存在的。尽管我们可能比我们现在这种状态要好一些，像我在美国，他那个门诊在留学的时候，他那门诊主任就是艾滋病，然后他跟他病人就直接说，你看我也是艾滋病，就可以这样。但我们来说，可能相对来说离那一步还远一点， 远一些。 对，但是对他们那个社会上来说，他们这个家属啊什么轻易的也是不敢轻易的说。 就 我们有这样的这个， 他也还是有这个社会歧视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有一天我们能够把这个歧视就是逐渐减少，然后甚至于消灭的话，大家能够很开明的跟你说，你看我有艾滋病，所以咱俩这种行为你一定要注意。 嗯， 比如说。哎，必要的，比如伤口破了，你不要摸我的伤口，因为我是艾滋病。比如我去理发的时候，我一定要专用的，千万不要把我这个剃须刀再给别人用。 再给别人用。 对，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全社会的一个受益。 是。 所以我觉得歧视是一个 不太好的现象。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你在拒绝别人的时候，你在歧视别人的时候，也会危害自己的健康，是吧？ 他会很在他这个隐私跟那个跟你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会掂量的。 嗯。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戴丽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段时间在网上非常热议的就是大学生啊和艾滋病之间的这种联系。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到10628821828。那么今天正好您来哈，您也是从临床方面这个非常有经验的话，那再给我们科普一些基础的知识哈。原来一说艾滋病谈艾色变哈，得了这个艾滋病一定是离死亡很近哈。 嗯、 现在有一种说法，竟然说艾滋病是一种慢性病。 是的 啊，基本上说我得了这个病，只要长期服药，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真的是这样吗？ 确实是，就是从发现到现在短短三十几年啊，这个飞跃简直是在任何领域都是无法想象的。 嗯， 然后一个就是咱现在药也非常越来越先进， 嗯， 然后呢，副作用也越来越小， 嗯， 同时呢，在这个包括科研各方面，全球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跟人力， 嗯， 取得的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显著的，可能大家是难以想象的， 嗯， 然后目前认为啊，这个艾滋如果是正规的这种治疗，如果依从性很好的情况下，仅比正常的寿命可能能缩短十年， 嗯， 就是比如说你本来能活90岁， 嗯， 可能的话就是缩短到80， 嗯，我们因为看过很多的，尤其是像我这个咱们俩。这个岁数啊，经常比如说过去的那种新闻照片，非常非常触目惊心的，比如全家得了艾滋病的，非常瘦弱啊，然后呢这个生存 状态 对啊，这个状态特别不好， 嗯， 然后是一定会走向死亡的，可能还会很快走向死亡， 嗯， 包括有一些美国拍的电影好像也是传播了这样的一个 有点恐怖片的， 对对对，都在传播这样的那种理念。那现在比如说现在也不能这么说，得了艾滋病就一定不会近期死亡吧。 如果是正规治疗的情况下，然后呢，他又没有什么其他的个例， 嗯， 一般 基础病没有， 对 对吧？ 没有什么对特殊情况下， 嗯， 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下不会 是吧？ 不会， 嗯， 跟咱们正常是一样的， 正常 是 一样的。好像您这么说说起来，好像这个，因为我们接受了太多这方面的一些说法了，这个可能真的很难相信您说的这个真的 一样。而且目前认为，一旦治疗之后， 嗯， 尤其是把它病毒载量控制到检测线以下， 嗯， 对，就是性传播的这种几率，不能说完全没有， 嗯， 也有报道，但是几乎就认为。就传播的这种可能性都很低， 很低了。 对，嗯， 这种艾滋病，比如说咱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您也给我们再科普一下，它不是一种免疫缺陷嘛？就是得了这个病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防火墙或者我们这长城都毁了那种感觉。 嗯，那我们就早治，所以现在早治疗就是大家现在美国现在提出的就是发现就治， 发现就 治，艾滋就 治， 就不查你 CD 四到底多少。 嗯， 像咱们国家原来是200以下，然后350， 嗯， 然后现在是500。 嗯， 然后总的来说就是说早治疗是有什么好处呢？ 嗯， 一个是对自己来说，在他 CD 四像你说的那个墙倒之前， 嗯， 我们就开始治疗，那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嗯， 另外一个就像刚才说到的，他早治疗之后自己的病情控制，同时对别人这种传染是大大减低的。 嗯，就是首先传染的这个强度就下来了， 非常 是吧？ 对， 嗯。然后呢，说到早治疗的时候，我们现在也看到有很多的药物能够把我们这身体，据说也不用特别的吃完了之后，那个副作用特别大哈。 对， 嗯， 目前确实是咱们国内的这个条件有限，所有的药物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局限的，药物呢多少还是相对比国外的这个药物副作用要大一些， 嗯，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能耐受的， 都能耐受的， 哦，能。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也有些朋友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比如说由于艾滋病通常会打上这种道德的烙印啊，感染了艾滋病的学生除了要忍受这种病魔的这种折磨之外，还要忍受白眼和冷落这种精神折磨，这可能比其他的病更为可怕一些啊！就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像0047啊，包括1127也都反映了同样的一种说法。那比如说，我一旦查了之后，我就跟任何人都不说，能不能保护自己的这种隐私，保护自己不受这种 白眼啊，这种冷落，您觉得呢？ 是好多病人，其实我觉得我们病人很大的这个困扰也是在这儿，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压力。然后呢，包括有的如果能家里能支持的话，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 但是， 对对，也不能都做得到。对，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单位上咱就不说了，然后就就医啊，去综合医院就医啊，会有很大很大的困扰。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社会上的问题。 是，这个可能需要全社会不断的来努力哈，包括。我们说到，其实我们是说一个特别现实的情况，比如说，HIV 阳性，现在在某些综合医院，我比如看别的病，他也会让我查一下血，然后查出来之后，他可能会婉转的劝你去像佑安医院呐、地坛医院这样去治疗。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算是一种歧视吧。 这个是啊，我作为一个传染病大夫来说，我希望有一天这些现象不再存在。我真是亲自带着我的病人去综合医院，去请人家，就是说请骨科的呀，就帮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确实，佑安也在努力，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建我们的这个外科平台啊，然后现在有一个艾滋的这个外科平台，我们能做到的，包括眼科、耳鼻喉啊、口腔科呀，然后这个外科一般的普外，我们全部都能拿得下。但是有一些包括心脏的，还有一些骨科的，像这些我们就没有。我亲自带着病人去请人家，人家说我们病人要瘫了，我说这么年轻您就给他做吧。其实我们作为我们这个感染科的外科来说，大家也都一样，也都我们也不是说就有那天生免疫。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需要大家不断的来努力，真是全社会的这种。 对，全社会的。另外好像还有一些配套的一些东西，可能还有一些路要走。 是，当然了，我们也看到说有一种说法说去佑安医院，去这种感染医院啊特别好，人家的这种消毒啊，人家的这种防护啊，有基础啊，可能有些时候不在意，但是人家那个特别的严格，可能更安全一些，是吧？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所有的地方都应该做到这样啊，因为这样的话，对全大家来说还是一种更好的保护。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一次调查当中也发现大学生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患病人数啊越来越多，那么有的时候呢也会存在一些，比如说。学生之间哈，尤其是我们看北京这个城市，男同性恋的这个数据越来越多哈，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也是需要不断的来宣传哈，来引领大家一个正确的这种观念，可能更为重要一些啊。 对，其实按说这个同性恋呢，它本身就是说一个个人的一个性取向，但是实际上有好多这个青少年啊，他这个。没有完全心智没有完全成熟，再又接触这个网络呀，包括有些这个甚至我就不好再说了，有些这种公众人物的这种就是比如电影上他也就是这种他会有对孩子这种有 错误的引导 误导的影响。对，然后他们探求这种新奇事物，包括有些新型毒品。新型毒品的这种泛滥呢，它不像以前咱们说的这种注射吸毒，这是直接的对艾滋的这种传播，它实际上是一种性乱。吸了这个新型毒品之后，这种 也会出现 促进这种性传播。 是，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方面也是希望啊，大家在这方面引导孩子走向一条正确的路，是吧？然后呢，因为有的时候更多的这种舆论，不要觉得那种特新鲜，老想去尝试。年轻人这种好奇心可以理解哈，谁都是从那个年纪段过来的啊，去尝试。当然有些事情不能碰，这是最起码的，对吧？有些事情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话，是最好别碰啊。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呢非常高，而且呢这一次我们也听到说教育部门和卫计委的行政部门要建立一套非常好的机制，然后客观上呢对这个大学生艾滋病的这个感染者的身份哈，当然了我们一方面是保护他们的隐私，另外一方面也要研判这种疫情。目前就您来了解哈，现在如果一旦感染了艾滋病哈，现在孩子们比如说他们很年轻，他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对于这个病身体的这种疾病的承受能力呢，他们心理上能扛得住吗？ 其实从我们这整体人群上来看，这个学生这个青少年，他当然他这个心理上他会有很大压力，但是他们这个人群并不是最难的这个人群，因为有一部分人不会抛弃他们，那就是自己的父母，绝大多数人会寻求父母的帮助，比一些是吧，年 岁数年更大的人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还是就大多数人都能得到父母的这种 支持， 支持， 就是家里边的人，父母一般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不会的，是吧？所以，如果有了家庭的这种支持，他们可能从心理上面来说，能够走得更好一些。 对，不光是心理，他心理好了之后呢，包括这个治疗上，依从性自然就会好得多。 现在目前来看，如果治这个病的话，按期吃药就没问题。长期 性好，对，依从性好， 然后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心理上也有一些人觉得特别的忐忑啊。据说这个验血，因为有窗口期的问题，我们也知道这验血需要不是一次就能验得出来的哈。好像他告诉他没事了，他还那种恐惧哈，叫恐癌是吧？这 如果到一定的这种病理状态叫恐癌症，但是他这个是会有 是吧？那学生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心理是不是还会有一些？现在大学生心理成熟能力不像原来那么强了哈。现在30多岁的人看起来还心智比较这个幼稚的人也大有人在哈。他们这种恐惧会不会也会需要一些帮助呢？ 对，这个也是像我们的话也是自己在学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但是其实比较理想的状态，有时候我们讨论如果是能有这个心理的这个支持就是最好 一些哈。我看好像像佑安医院包括地坛医院都有这种类似艾滋病之家、红丝带之家这样 的 这种机构哈， 爱心家园 是吧，然后大家能够互相来了解一些大家的心理的走向， 对， 甚至有一些比如说护士长啊，他们常年手机号都不换， 对，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是吧， 非常不容易， 是，所以我觉得这可能需要大家真是一起来努力，一方面是拒绝歧视哈，这个对于大学生来说更不应该拒绝这种歧视， 对， 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像有更多的像您这样的专业的大夫提供各种治疗上的帮助，包括有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能够提供一些心理上面的帮助， 是 吧， 是的， 哎呀，今天我们貌似谈了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了，当然了，这个话题也是这段时间网上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戴丽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艾滋病，尤其是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话题。那么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更多的是需要全社会更加宽容的看待他们， 对， 而且对于这个疾病来说，好像戴大夫在上节目之前一直在说这个病真的不可怕了，现在如果我们能够靠药物啊，尤其是在咱们国家的药物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以后会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后吧， 对，国家投入这么多，然后免费给大家治，确实是应该珍惜。 是，另外就是从这个预后来说哈，就是如果我们坚持依从性好，听大夫的话，长期吃药， 对， 这个真的有可能跟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样的慢性病一样啊， 对， 能够长期存活 的， 是吧？ 是的， 生活质量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也没问题啊， 没问题。 所以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治疗效果好，不是说哎呀这回好了我就可以啊那个无所顾忌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哈，尤其是大学生来说。那好，今天非常感谢戴丽丽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这方面的话题，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啊，多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好好好。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